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哋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何俊仁，多谢大家。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陈建文。 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镜会。 哇，昌哥好犀利喎！你不六日晚有饭食喎，见到你成围都系你喎，你系咪好捻感恩啊？而家 我成日知道咧，阿快必就问起你， 系 佢好挂住你。 哎呀，我都好挂住佢啊！ 系啊，佢话如果见到你嘅话咧，就会有好多嘢说话同你讲嘅。 我见到佢，我都好多说话同佢讲啊，个个都唔讲嘢同佢讲咋。 咁啊，所以就即系阿快必都当然即系喺即系我哋好似阿土伯咁讲，就成日都系只系记住。大家守望相助时候嘅友情啦，系咪先？即系旧年扫黄嘅时候， 你讲真讲笑先。 我讲真的， 你真系 快必咪扫黄嘅时候，旧年相往连融。大家你咁谂下，旧年嗰、那个大家喜悦嗰个程度，相往连融月，咁啊快必嘅功劳系即系不能够抹杀嘅。咁所以就系即系阿快必，我哋同快必都讲，一齐嗌咗影嗰张相嗰时候都一齐嗌咗句口号嘅：我没有敌人。除了郁文 不是我哋呢啲人呢其实好撚以话喂政见唔同系一件事，一煲鸡煲搞掂㗎。即係我公开呼吁任何都觉得。 又打边度 喺边度打冇错位真係讲真的。 你真係 提供个地方大家围路同埋讲是非， 你真係你跟咗黄杨大条路先喎。边个搞搞郁文我同佢打边度。 你知我屋企系最捻多嘢听嘅地方吓，听者有份。如果边个觉得我同佢政见唔同，我就唔可以同佢打边炉咧，你错捻晒。你只要打个电话俾我，有嘢招呼你吓，任何 招呼你， 任何人都得吓。 打边炉咋系嘛？你唔系即系行啲爱斯基摩人嘅习俗系嘛？系 唔系啦？屌你成日都要提起嗰啲嘢吓，打边炉。其实我真系想问你，你嗰晚去到系咪好多各路人马都喺度咧？ 咪最主要都系即系所谓嘅激进民主派嘅朋友， 激进民主派 系咪即系 有个最大公因数咁样？ 人写字咯，系咯， 人写字添啊！而家我仲见到阿毛姨姨喺现场， 人写字毛咯咁样， 人写字毛。因为嗰晚咧，其实我就去咗李慧琼屋企书食饭， 系 兼睇戏，咁所以嗰晚咧我就无暇去到呢个咁普天同庆嘅党庆大会吓，但系有机会咧。 嗰晚花生咪就系话，今日啲报纸出咗嚟，咪话咩毛孟静讲咩？如果人社合并就加入啊嘛。 呢句说话系非常，即系我系成晚呢个非常大嘅重点嚟嘅。 其实成件事好简单啫，毛孟静点解讲呢句说话？因为佢知道人社会合并啊嘛，就系咁简单。 咁、哦、都好啲，如果咪即系屌你真系出咗单咁嘅新闻，我又唔系好想评，因为讲真个政党同我冇关系，嗰班人同我冇乜关系啊。私交有人有啲，但系实际上如果你即系一个。即系经济政策偏左嘅政党，同一个经济政策偏右嘅政党都可以合捻埋一齐，仲要加个毛孟静落去，我就真系唔知 道。其实琴晚某程度上有个仪式噶啦，已经就系一个你话左同右嘅分别啊嘛。 系 咁左派嘅阿毛咁咪就系敷咗袁明明嘅面膜咯，系。 咁咧，跟住咧，即系咧， 已经有个象征性嘅意义，即系左派同右派 合体 咗。程度上嘅表，即系表面上嘅即系接触。系啦，喺块面上边系啦， 完全唔识得解释，完全唔识得评论，系都唔想即系讲啲乜嘢负面嘅说话。但系实际上咧，我就觉得真系好普天同庆嘅吓。如果嗰班人都可以 讲下笑啫，冇乜所谓嘅，系咪先？因为点解你要知道嗰个 context 系点解阿毛姨姨会有咁嘅说话嘅？因为咧，即系大家 友好咁啊，邀请上嚟讲嘢 嘅 时候咧，咁就系咧，因为嗰阵时候唔知点解咧，啱啱开席嘅时候，即系长毛已经好似已经系即系入饮，即系由九点饮到十一点咁样啦，已经 佢醉未？ 已经好似饮咗三个钟头咁样样，但系啱啱开始嘅啫。跟住佢上到台就喺度讲，即系见到长毛， 我见好似俾人强奸咁啊！直头， 即系阿长毛，总之就第一下上台咧，已经俾人觉得咧佢系好开心嘅，好开怀嘅，咁啊睇无依啦！大家做咩唔捐钱啊？吓人哋一票选举嘅时候就一票万必一票长毛，而家咧就一蚊万必一蚊长毛，捐一蚊都要捐，系啦！你睇下阿无依依咁捻孤寒都捐捻咗咁多钱。今日无意义，今日揾啲嘢讲啦，你明唔明成件事系？ 咁啊都几好啊， 只不过喺一个咁样嘅即系 context 底下，咁啊即系喜庆嘅气氛底下，咁啊大家讲下笑啫，咁啊冇需要太认真嘅。 我又即系其实我又见到黄之锋嗰啲众志都好多人喺度， 系好开心，系啊， 好开心，有冇打牌？即系其实其实咧，我就觉得咧，如果系搞啤酒竞饮大赛，点解唔整个麻雀王大赛咧？即系其实呢啲嘢，我会好捻踊跃报名啊！第二个系马草泥，即系我觉得如果你搞呢啲咧，我就觉得嗰件事佢搞得好有声有色。即系只要嗰件事系三点钟你要开俾人打麻雀，因为马草泥两点九就会到，你要令到呢啲人早嚟咧，件事先会有色，即系有声有色。我就三点到，我啊奉之准时嘅，九点钟结束，睇下边个包艇。即系我觉得呢啲地方最好我系联谊联呢啲，点解唔搞咧？suggest 佢哋啊嘛，唔、哦、今次有冇麻雀耍落招呼先？以前次次都有喎。 咁咪通常都會即係開個角落頭俾你噶嘛，係咁，但 係 就 通常咧就係入 lift 嗰度對正個啦，就係、是、打麻雀嘅地方。但係咧通常因為呢啲環境咧都冇人專登去打麻雀，所以咧就你好難湊夠一台嘅。通常就係話你一班 friend 有一個想打，咁啊湊幾個唔識嘅喺度打冇乜人。但係如果你改變個形式做麻雀王大賽咧，起碼我幫你幫兩位嚟。呢五台麻雀之后几多人啫？一定有呢啲人啫，吓帮你坐满佢啊嘛！喂，呢啲先系搞筹款噶嘛？抽水系嘛？最紧要一样嘢，抽水做咩？货金咯，唔单止你人力、人民值同埋力量值吓、啊，可以做筹款。麻雀台都 有少少 idea 咯，即系而家我见到即系 Facebook 好多 Facebook Live 啊、直播啊，咁有啲咩麻雀学会、大学嗰啲都直播麻雀噶嘛。 讲咗好耐。 咁样就你谂下， 讲咗好耐。 嗱，琴晚即系人社嚟呢个 前晚 系咪啊？前晚呢一个人社啦，朱海迪啦，加毛依依咁样样，四个直播佢哋打牌。我哋个呢个唔知麻雀王大赛，我哋加多项就系即系除衫麻雀嘅系。你谂下，三加 G 一加个 G 又无意义嘅时候， 咁你扎架盏搞到佢又唔打嘅啫，你叫佢捐钱好过啦，咪八抽一几多十六抽一啊，四抽一抽到个水箱满为止，咁嗰晚咪有嘢捐咯，系咪大家？又或者喂，边个食咗十三姨嗰种红中攞出嚟拍卖，系嘛？喂，呢啲好好玩啊，系咪？即系既然想联谊嘅，就不妨考虑下呢啲啦。咁嗰晚有冇事后有人 after party 啊？冇。 咁我哋即係都即係已经飲到好开心㗎，大家都 就你飲到好开心， 咁即係大家咁仔仔一堂咁样咪飲几碗啤酒，我好快上头㗎嘛，仲不同长毛，我諗同啲酒量同长毛差唔多㗎，真係 长毛真係好易醉㗎，諗啊 长毛係啊，我记得阿土土伯成日嗰个例子啊，去到台湾，去到台湾嘅时候一入到酒吧即係飲咗唔够半杯嘅时候，跟住阿长毛同阿陶君衡讲话，陶君衡饮咗酒唔准揸车，跟住陶伯话：屌你醉捻咗，呢度台湾你揸乜你嘢车啫？话你话你应承我饮咗酒今晚唔准揸车，你唔应承我就屌你。嗱我屌你啊，嗱我屌你啊，我除裤啦，我而家即刻除裤啦，我真系除裤啦。 呢啲唔使玩啦，陶君衡证实一下嘛。唔系咁啊，即系估不到如何跌 波啦。好笑啊，毛啫，所以好开心啊，见到佢。 吓，我觉得即系喺个政治大低迷，即系政治气候大低迷嘅地方咧，都系搞多啲围炉啊、娱乐吓，咁啊，大家开心啦，即系系啦，犯罪下啦。咁啊，唔好讲啊，即系迟啲我都想搞个犯罪。 三麻将。 呢样嘢必定要有嘅，即系 如果有兴趣嘅咧，你可以报住名先，因为其实我原本咧年头啊想搞一铺啊，即系但系咁啱咧，同阿 Donna 同阿 Christy 时间一样啱。但系我真系觉得要 fine tune 下，如果我哋搞网聚咧，系必定麻雀洒落，要系其中一个筹款活动又好，其中一个比赛又好，即系我觉得冇呢样嘢，大家唔能够尽兴嘅。即系我系非常之想睇到一啲人打麻雀啊、啤牌，喂，嗰啲先系真性情啊嘛。如果你喺嗰个时候咁易俾人撩得兴嘅，你唔好从政啦。是不是？所以你要在麻雀台和啤牌赢钱又或者输钱，而是但是相当于前而不倒。 你网聚呢，那你要公开时间地点的嘛。那你又公开了这些活动的时候，会不会有人即是报串上你感动的？即是你知道我们这期很多人即是我们这片段都被人针对的，是不是？可能有些朋友这件事都跟我有少少关系的，因为我星期六晚我见到周生，我跟他谈过来的。那周生就将花生台入面即是匪类监察院呢，之前的旧节目呢就那条 playlist 就 high 了的。咁因为即是即有人投诉版权嘛。 费事被人追击啦。 版权，因为版好像因为是版权，如果是即是三次被人投诉够三次就是会停了你整条 channel 的。 好像有些公仔的。 那就已经是即是中了两次了。 即已经由笑笑口去到没表情去到扁嘴了。如果再扁嘴过多一格的话呢，你的 channel 就没了。 绿灯变黄灯了，黄灯再变红灯，那就又即是很麻烦。 如果是这样就要找人顶了，整个花生台营运要人顶了。 咁所以就先至阿院长先至话我屌你啦，等我出山先咁样激到系啊咁样。咁但系就呢方面我都积极联络紧阿院长啦，睇下 我积极联络阿院长喎。 短时间之内出山啦，你系联络佢直播打机啫，系咪？ 唔系，我直播联络佢，我净系想揾佢做啲麻甩好捻麻甩嘅嘢，因为我觉得佢个性格系好适合做啲麻甩嘅嘢，即系唔好再追击啦吓，追击太沉重啦，唔啱佢。我应该做啲好麻甩嘅嘢，例如叫佢教人去边度叫鸡啊，几好。 咁你搵啲朋友得啦，即係我哋喺度笑緊上个礼拜七一嘅时候，晏昼仲叫緊刁民游喺七一嘅游行队伍入面走过嚟花生台入。 太病毒。 跟住 六。你入边病毒喇。 跟住游行你五点半先至个队头定係点样先至去到呢一个政府总部啦，係。六点钟就见到刁民喺深圳打緊卡喎，係。 点解可以成日上深圳写到密嘅咧？ 嗰阵时写文联啊，成阿土阿阿土伯话阿刁文阿刁文牛喺写文联开东莞支部啊嘛。 哦， 咁最经典啦，我就记得嗰阵时有咩即系佢叫啲人嚟游行，唔知边晚，跟住就留守，跟住又会俾人拉嘅。跟住咧就即系刁文牛，即真系集齐一班人喺佢面前训话啊嘛。嗱，今晚我做兄弟嘅，我要陪阿土骨行，俾人拉噶啦。但系我叫你出嚟，你冇要我俾人拉嘅，所以你哋咧去到。呢、這个深圳边间边间搵边个边个经理答我到 VIP 班折，跟住阿陶君豪望住，哇！真系东莞支部主席嚟嘅，佢真系 容后再议，容后再议。咁啊，过去咗呢个礼拜咧，其实有单嘢，其实我觉得好值得大家思考一下嘅。林郑上个礼拜就第一次去咗立法会嘅答问会，咁其实你见到咧，有一部分嘅泛民咧系好明显用住一个唔同嘅态度对林郑嘅，即系六八九嚟咧，佢第一时间起身啦，另一面走啦，啲系掟嘢，啲系叫嚣啦。林郑嚟立法会又冇呢支歌仔唱， 我回忆唔到系咪个个即系民主党、公民党咧呢个六八九时期咧都系。即系坐喺度，即系所谓个焦点就系起身同坐低嗰个问题啦。但系我好似记得一直以嚟，即系至少两个大党，好似其实都系喺个议会上边都系会即系按呢个惯例执行嘅喎，系 按惯例执行，意思即 系 起判刑 系啦，呢个第一样嘢啦。咁样，所以我就冇好大嘅印象话真系原来有咁大嘅分别。第二就系我哋呢啲即系比较接近政圈嘅人士，其实一唔使问都知道呢啲企同坐嘅问题。根本就唔系冇一个意，唔系一个意识形态嘅问题，系只系根本就冇谂倾过的问题。简单啲讲，你见到成个公民党又有人企，又有人坐喺度咁样，系其实系可能根本就冇倾过一样嘢，而变相系即系 你 成为咗一个焦点。 系有七个党魁嘅而家冇咗毛孟静，咪六个咯。 唔系公民党不嬲都好自由嘅，即系行出嚟又当年啊， 庄连行出嚟，汤家华讲嘢，阿毛依依讲嘢咁样，系咪都可以话同唔代表个党嘅咁样？所以呢个公民党不嬲都系即系好体现得到即系党内民主嘅。 唔系讲真，我其实我觉得你企同坐其实唔大问题嘅，但系你见到而家意见分歧成咁咧，我系真系觉得林郑系真系一个好难对付嘅对手嚟嘅，即系唔好介意又将个时间又扭翻去所谓叫胡苏争未俾人 DQ 吓未输嘅年代，其实。点解要支持一个共产党唔支持嘅人？其实原则上好简单，即系其实我都谂下自己都系原则派嚟嘅，我只系支持一个杀伤力冇咁低嘅啫。只不过有人就觉得唔系，胡苏真杀伤力反而大啲。我觉得而家就即系一个礼拜唔够，个零礼拜即系今日叫我十号，一个礼拜多少少嘅时间，其实我就真系觉得林郑真系好难对付嘅。首先，林郑系一个非常之熟输嘅人，无论讲任何政策。你叫佢对住一啲所谓嗰个叫界别嘅持份者又好，你叫佢对住啲官又好，叫佢对住一啲好熟议程啊，又或者好熟过去辩论过什么议题嘅议员又好，其实一个都唔输俾你嘅。郑松泰系第一个走出嚟柒啦。喂，你觉得你唔熟输可以问得死林郑嘅咩？我又觉得唔系，非常之熟输你都未必谂得死佢。好坦白讲，有时啲嘢系价值观嘅问题。我觉得做法 A 系可行，你觉得做法 B？林郑的态度而家唔系话一味 ban 咗度做法 B 嘅，喂呢啲嘢系真系老实讲，吹佢唔上，掹佢唔上。第二样嘢，林郑系一个女人嚟嘅，你去到立法会，你系咪可以好似以前对住梁振英嗰种，攞个鸡蛋出嚟，攞个番茄出嚟调查佢？即系我觉得呢个喺形象上边，无论边个做呢件事，我都觉得唔系好合乎礼数，老实实。即系就算佢系点样共产党阴点又好，点样冇认受性都好，你要用嗰种。暴力又或者强权，你要欺负个女人，仲要佢唔系肥，即系如果佢系好似肥妈咁，你 即系所谓嘅羞辱佢，或者系对抗个政权，去 做 政 权方法 嘅象征嘅话咧，你我觉得谂到唯一个办法就系咧，你泛民全部都系着黑色西裤，但系着条白袜嘅啫，系，但系点骚出嚟咧？系 唔系我屌你啲咁卵小事，我觉得最少都要入到立法会，你一话开会，我除咗上身衫，我热得唔得？我热啊，大佬！喂，呢种系一种市井嘅方法。而家我哋系用一种比较贴地嘅方式嚟表达，话俾你听，我哋嘅选民想要啲乜嘢。我哋用最匿文嘅方式话俾你听热。如果你抵受唔到呢个热厨房嘅话，喂，你要热，你要应付我诉求，你要话俾我听，你系同选民站在同一阵线噶嘛？ 但系你而家讲紧， 你唔好讲我出去噶。 你而家讲紧庄争个问题，其实我觉得。呢样嘢其实我哋嗰阵时讲好多次，就是你永远冇办法证实嘅系，只要庄真永远你都会做一个版俾人睇。嗱，而家你话系咪佢比梁振英难应付咧？我觉得呢个系嘅。其实呢样嘢刘世良，我好认同佢嘅讲法，就系话，因为即系梁振英就系酒楼嘅部长，摆到明系成条鱼抌落嚟喺你面前噶嘛，系唔食就食就算啦咁样。跟住而家林鄭就係話佢唔會抌條魚出嚟嘅，佢都你同佢講條魚有啲咩問題咧，跟住佢就 嗱 好 呢一樣嘢我冇同你夾過嘅， 跟住咧佢就佢換翻條魚出嚟，條魚都係臭嘅， 呢個就係現實啦。689係正正就係嗰個係部長，佢會接觸你嗰個人嚟嘅，之下係負責傳遞信息嘅啫。而家林鄭就係著住旗袍個之下啦，係冇撚似啊！喂，大佬，而家你同佢有咩要求投訴，佢就話俾你聽，得冇問題，我同廚房講一下嚇。佢轉頭又話俾你聽，係真係呢樣嘢我哋考慮緊嘅啦。你真係吹佢唔漲，掹佢唔長，我寧願揀個打胎有鬍鬚嘅部長喺度好過。即系老老实实，你真系问我一千度， 咁但系而家你系难应付咗嘅，系咪？即系例如而家你佢嚟副局长单嘢，泛民而家又开始企硬啦嘛，系咁。但系你争唔争？你觉得呢样嘢佢会让步乜？我唔觉得佢会让步，大家可以落个盘啦，系嘛？陈，你可以如果啲筹款抽水你可以试下我哋自己开啲咪赌盘，系咪？ 喂，所以你问我，如果叫我作文嘅话，呢、這个时候如果我系胡苏争嘅话，我就会觉得那个副局嗰、那个蔡若莲嗰、那个。DQ 咗佢，唔要佢，反为第二啲地方去送俾共产党。即系我觉得有时啲嘢咧，胡苏真系好识 sell 人，究竟边啲嘢？即系你起码就系话喺呢个 sell 嘅过程当中，其实你会系知道，我哋明白 在这个位置的人有些事是做不到的，即譬如你如果对林郑所谓叫有期望 一地两检可以在他企得硬的情况底下将整个政策打回转头给共产党的话，即我觉得你是很天真。问题就是说在哪些地方有一走盏，我们希望有一走盏的地方你跟他撑住咯。 其实都是讲过讲过几次 了，又是讲了口臭， 是不是？你如果嚟一地两检的问题，你估曾俊华会让咩 order 嚟噶嘛？ 佢系让唔到， 佢系让唔到，任何人都冇 办法。但系我希望你揸住呢一样嘢让唔到嘅时候，你让咗个蔡若莲俾泛民。 但系因为成件事喺当喺嗰、那个喺嗰个背景底下，佢系得到咁多泛民嘅选委或者成个泛民主派嘅背书。咁如果佢喺其他地方係突然之間反面嗰個反彈係好撚大㗎嘛，而 which is 如果嗰一刻共產黨係揀胡鬚嘅時候，佢亦都係會同你佢講，喂，你話你搞得掂泛民佢哋㗎嘛，係點解而家反面反得咁快，結果就係更嚴重過呢一個梁振英嘅時代呢？咁即係所以喺好似你咁講，喺其他啲位佢甚至係可以，你會有一個 expectation， 你係佢會同泛民有一啲情況係會先。是摸了底， 是安抚了， 说安抚了好，乜都好，或者已经讲掂数先，跟住咪行出嚟，跟住咪民主党成功争取咯，系咁呢啲嘢，民建联不嬲做开噶嘛。 今次民主党可以下次系社民联成功争取嘅啫，系咪？即系同埋另外一样嘢，除咗佢熟政策之外，其实佢每一个政策真系实质上去到前线人员嚟讲，系咪得益呢？如果佢呢一样嘢掌握到咧，喺个民情上边咧，其实系。即系我觉得佢系好快去攞到好高分，大家都记得，即系喺度未上台嘅时候，佢嘅民望其实系同曾俊华系相差条街。 我谂佢其实佢都唔使专登去攞，因为佢做翻啲正常人嘅嘢，大家都要觉得哇拍烂手掌啦。即系例如佢立法会企喺前面定企喺侧边都好，系咪先？或者连佢。即系我唔知个呢样嘢，我冇听，我好耐冇听细梁节目，依期比较忙啊，我唔知佢有啲乜嘢特别嘅解释，因为我好想知道嘅，点解做公务员出身嘅人做到特首之后，施政报告一定要摆十月咧？系咪一定要除咗要过翻，即系过下港督人，自己扮港督系十月开始施政报告之外，有冇啲特别其他嘅原因系佢哋咁坚持一样嘢？但系共产党系咁出身嘅人，梁振英、董建华一定要摆一月咧？ 如果 夹实个财政预算案咧，系咪为咗？ 如果我记错嘅话，大家指正我吓。但系如果我冇记错嘅话咧，喺立法会首届会议之后咧，其实系好快咧就已经新一届嘅政府，即系例如行政长官啦，其实系应该同各政党系摸咗底，然后佢系先。即系唔系行政长官，我讲港督啊，即系先制定一个政策嘅大方向，因为嗰啲大方向通常咧都系议会入边有共识嘅嘢嚟嘅。然之后财政司嘅责任咧就系根据个大方向去安排所需要嘅资源去负责执行，即系呢一个系一路以来行之有效嘅一个政策，而系俾一啲别有用心嘅人将个施政报告推迟去，就系话你要做到个客观效果，就系话所有嘢你要带翻个即系所有嘢你要所谓叫做去，好似系结翻个财政报告走啊！即系你要俾个财政报告先出咗，令到个着眼点系好似所有功劳系归于你，而 instead of 财政报告，因为个财政报告即系唔系财政报告，系做个财政预算案。个 budget 嘅意思系所有嘢牵涉到钱咧，香港人就会更加去着眼同埋记得嘅。所以你对个 budget， 无论你系增加又好，删减又好，嗰样嘢都成即系会好易成为社会讨论嘅焦点，而系有啲别有用心嘅人想将自己挤喺呢个焦点入边，所以将自己就系话我决定用几多亿嚟做啲咩嘢。如果我派钱嘅时候，你哋将呢啲功劳都归结，即系。归于我，咁所以点解之前嗰一届，好似曾俊华系有时间俾人架空咗，或者俾人夹住咗，又或者点解你会夹曾俊华就系点解你个财政预算案做得唔好，好大程度系因为咁嘅。 喂，你讲呢个原因嘅话咧，你系去分析梁振英咧，咁就我觉得好合情合理嘅。但系董建华咧，我又觉得系另一回事，可能董建华纯粹地系即系。啲好無聊嘅理由嘅啫，即係例如一月啊嘛，一月梗係講講新嘢嘅時候啦。咁或者我專登唔做啲同港督、同殖民地，我哋當家作主人民就唔做啲殖民地嘅慣例。咁所以講喺一月咧，你知道幾迷信㗎啦，即係咪先？港督府有中銀把刀劈落嚟，跟住又唔住港督府啦，係咪？係嘛？可能你知道佢其實嗰陣時候已經老懵懂㗎啦，係咪先？佢而家都係啦，爆翻自己出嚟話，佢邀請錢其心干預香港政事。 咁我咁我系咪司法复核佢咧？而家请问系我系咪司法复核翻你董建华政府原来违反基本法咧？ 佢只系提议嗰件事冇发生，因为钱其琛咪守护咗一国两制，你唔使讲啦吓，佢只系提议过啫。即系我觉得， 但系你仲邀请我，即系你自己带头破坏一国两制啦，系咪先？系嘛？咁 带头破坏一国两制嘅人有三百几回报咯，吹啊！你吹啊！啊，转头翻嚟第二节。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